第五十章，系统来历。 吊足肯定没戏，零七八手指光光点着桌上的通知单。 零零一号，你俩比较了解，这位考生你俩爱打不交道，我现在就想问一下，这一场考试15天，他俩能违规几次？ 不会算，不知道。另外提醒一下，他们化名期提前了，不是15天，改成2天了。 对呀，我怎么把这个给忘了？2天。 零七八眼珠亮了几秒，又扑的稀了。 2天也很漫长，大半天的功夫来了2趟，2天就是4个半天，够他们来8回。 零七八数着数着就很绝望， 怎么想的我就搞不懂了，这两位究竟怎么想的？ 九二也很绝望， 可能晚饭消化了，来蹭夜宵吧。 零七八瘫在椅子上， 我以前觉得监考挺轻松的，是个考生都胆战心惊，生怕违规。那个考场如果有人不小心违规了，其他考生每天都跟汤雷一样，恨不得拿脚尖走路，绝对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呀。 九二二一脸怀念。 是啊， 没碰到油货之前，他们过的也是这种日子。 我以前也跟别的组合作，按理说4人组只会更轻松啊。 零七八说。 是啊， 九二二附和。 怎么就瞎眼挑上你们了呢？ 零七八又说。 是啊， 九二二又附和。零二一咣当一下把手里的杯子搁在桌上，差点忘了，眼瞎挑上这组的是021，大小姐能惹？当然不能。零七八毫不犹豫地说：“ 对不起。” 舷窗外夜色浓重，远望出去，海面冰封千里，唯独小白船周围是汹涌起伏的水。一旦起航，船身又开始颠簸摇晃，154隐隐要吐。杨导在椅背上缓神儿，九二去楼上房间给他找晕船贴，零七八则下到底层去准备禁闭室。零二一拿起桌上的墨镜擦了擦，躺尸的154突然出声：“ 哦，你确定深更半夜接考生要戴墨镜吗，小姐？你小心掉海里去啊！” 零二一手指一顿，往桌对面看了一眼，154依然仰倒着，眼也没睁，皱着眉，一脸忍耐。零二一没好气地说：“我傻吗？”傍晚，带着这个还能说挡海风？反正零二一女士平时一直表现得万般娇气，做什么都不会有人怀疑。夜里再戴，就算智商如零七八，恐怕也能察觉出问题。零二一本来也只是擦一擦墨镜上的雾，打算收起来，倒是这位154好像很敏感。零二一漂亮的眼珠一转不转，细细打量着对面那位模样斯文的同事。154也刚巧直起身，他看了这位干脆小姐一眼，正想说什么，突然噌的弹起来，捂着嘴去洗手间吐了。 没多久，小白船泊在海岸边，四位监考官列成一排，站在啪啪打脸的海风里。零七八是个很讲排场的人，他掏出2张纸条，例行公事宣读违规通知。就在不久之前，我们接到通知，两位把系统用于广播的兔子给烤了。零七八顿了一下，忍不住问：“您就缺这么一口吃的吗？”“ 没吃啊，烤着玩。” 秦鸠站在船下，非常混账的笑了一声：“ 通知不用再念了，把绳梯扔下来，你们也能早些进舱。这风吹得很爽吗？”“ 你有脸说？”零七八行说：“要不是你们又违规，我们用得着出来吹着鸟风吗？” 但这话也就在心里抱怨抱怨，毕竟对方是001号，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位活在听说和传说中的人物，反正他是惹不起。021站在船舷边，用鞋尖挑了一下，搭在船沿的绳梯便落了下去。幽惑和秦鸠一前一后顺着绳梯上来了。021这会儿没戴墨镜，正努力绷住表情，但在幽惑跨过船舷的瞬间，021的眼珠还是亮了一下。可惜对方就像毫无察觉一样从他面前走过，熟门熟路下了船舱。021心想，果然上次说的话这位恐怕一句没听见，虽然意料之中，但他还是不可避免地感到一点失望。这位小姐心情好的时候不上脸，心情不好却明晃晃地摆在脸上，搞得其他三位同事生怕惹到她。带着两位瘟神下底层的时候，078小声对021说，要不咱俩换换，上次我负责001，说实话真的太尴尬了，这次能不能？078一抬眼对上021特别清凉的目光，078闭嘴想了想，悄声说，好了好了，当我没说，知道你看不爽那谁，来您先请吧。078说着侧过身，让出了一号禁闭室的门。 游货走进禁闭室，门没关上之前，这里还是原本的模样，没有变成一片漆黑。屋内有桌有椅，墙上挂着大片的镜子。他这次没有拉开椅子趴下睡觉，而是转了几步，在某面落地镜前停下。镜子里面映照着门口的景象。078打了一声招呼，往隔壁二号禁闭室走去了。秦鸠跟在他身后，迈步前抬了一下眼，目光隔着镜子跟游货对上。秦鸠轻轻眨了一下眼睛，擦着021的肩走开了。接着021进了禁闭室，背手关上门。屋内一片安静，镜子里这位长了一脸冷艳脸的干脆小姐背靠着门板，伸手把头发挽到耳后。021深吸了一口气，正要开口， 你上次说的我听见了。 这位干脆小姐一口气憋在喉管里忘了呼出来。游货偏转上身，眸光投落过来，静静地看着他。这完全在意料之外，刚刚那一路021一直在想该怎么开头，怎么在短时间内把话说清楚，就算说不清楚，最起码要留点关键信息。021大纲都组织好了，结果游货蹦出这么一句，他忽然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 坐下说。 游货拉开椅子转了个方向，隔在他面前。021被这动静一惊，终于回神，他连忙摇手说， 不用了，没那么多时间，考生关进来顶多一两分钟，禁闭室就会开始发挥作用，那个时候我如果继续留在这里，哭的就是我了。 这句话说完，021终于想起了打好的腹稿，连珠炮似的说， 你曾经说过，如果你被注销出局，系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除你那几年所有的记忆，现在看来是应验了。我知道你会有很多疑问，但请先别问，先听我说。我知道你对这个考试系统很好奇，但我只能长话短说。这个系统创设于很多年前，最初的设想是应用于部队之类的地方，作用是筛选特殊人才，每场考试综合性高，难度也大， 因为要考察筛选对象的方方面面，而被选中的对象都是属于危险人物的，就像双刃刀，用不好就会割手。最初为了考试的公平和安全，挑选了一批执训官，负责监察所有的考试对象，能够压住那些考生的，当然个个都是精英，大多也是国内外部队上来的。为了应景，这些执训官后来改叫监考官。以前系统比我，比这艘船上的任何一位都要早，就是最初那批监考官之一，是整个监考组的组长，排号是 A。 后来系统出了一些问题，不用我说你也能看出来，拉进来考试的对象越来越奇怪了，老人、孩子、孕妇，什么人都拉。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他采用的筛选原则到底是什么，总之有点失控。我参加考试很早，那个时候系统还没变成这样，我跟你一个学校出来的，你算是我的直系学长，当然了，你不认识我，现在剩余的记忆力里估计也没我这号人。反正考试期间你监考过我几次，后来凭借我单方面努力慢慢熟悉了一些。我转为监考的时候，系统已经开始不对劲了，但是我脱离不了。系统对于监考官的监视掌控甚至高于考生，因为我们成为了他的一部分。监考官的分组很早就定好了，我本来过了储备期就会进你那组，结果还没来得及进，你出事，所有跟那次事故相关的东西系统都被抹杀得很干净，很难找到相关的痕迹。我那时候刚从储备监考转化过来，没能直接参与那件事，但我知道你是想要毁掉它，你试着毁掉它，但成功的可能性有限，所以你给我留了话。你说系统很可能会将你注销出局，如果你出去了而系统还在，让我一定要把你拉进来重新叫醒。其实你选择把话留给我，我挺意外的，我能力有限，耗费了一点时间，不过幸不辱命，我来了。 禁闭室里灯光开始变暗，零二一语速越来越快，除了最后这句。说完，禁闭室又陷入了安静中。游惑坐在桌沿，眸光落在虚空某处，看上去有些出神。游惑总是这样，不吭声的时候，表情总是冷的，喜怒哀乐不会从眉梢眼角透露出来，让人摸不透他在想什么。片刻之后，他抬眼看着零二一说：“ 谢了。” 那一瞬间，零二一有些感慨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终于第一次笑起来。 那，刚才说了这么多，你有一点熟悉的感觉吗？或者想起了什么片段没？ 目前没有。 零二一面露失望，不过他又立刻打起精神。 那也没关系，总是能想起来的。 游惑点了点头。禁闭室已经越来越暗，零二一说：“ 我得赶紧走了，我知道你还有很多问题，以后我会尽量创造机会去找你，你配合一下。” 说完，零二一又想起游惑一贯的操作，连忙补充道：“ 啊，配合一点点就行了，不用多。” 在他握住门把手的时候，游火忽然道：“ 对了，问个问题，另外还需要你帮个忙。” 零二一转头：“ 什么问题啊？” 游火说：“ 做监考的时候，我跟隔壁那位关系怎么样？”“怎么了？”“ 不要提隔壁，提了心情就不好。你俩关系很差，非常差，据说当时你出事故主要原因在他。” 林二一说完又问游惑：“ 跳过这个话题吧，免得你好的没想起来想起最糟的。你刚刚还说要我帮个忙， 神盲？ 考生关禁闭能合并吗？帮忙把我关到隔壁。